Come on, show me. Come on, show me. Come on, show me. Yeah,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对，就是这么说的。 生活中可以跟别人说， 给我看， 给我看， 给我看， 什么好东西 ？Show me. 买了什么 ？Yeah. 吃了什么？ 对。 照片给我看。 对。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嗯哼。 好，第三句连读紧跟着。 嗯。 Ross 就说， 他就说 ，All right。 好吧，行了， 行， 没事儿。 对，所以这个 all right, all right，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开头 all， 很多的学生喜欢动嘴唇，可是其实不用，我们就顶舌尖 all， OK， 然后不要动嘴唇， OK，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点，很多的学生都会不知不觉发成一个 all。凹的音了 ，OK， 其实英文不存在凹这个音，而是凹，舌尖顶上颚就会导致这个 ，all right， 你到 R 的音 right 才需要嘟嘴，然后卷舌，所以你听一下 ，all right，all right， 这个 L 的音会持续到 R 出现 ，all right，all right，all right， 结尾的 T 呢，我们会省略。那我们省略的时候呢 ？All right， 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right，right，OK，、okay, 然后这个停顿是靠舌尖顶上颚， 嗯、 封住气流，停得干脆。 嗯，嗯第一那个 all 音， 顶舌尖， 顶舌尖， 不要动嘴唇。 不要动嘴唇、 嗯、 要读好。如果你没有掌握是新同学，请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当中回复金牌音标、 嗯、 听一下 Henry 老师专门讲过的 L 音的发音、 yeah、 现在如果您掌握了、哦、一定要读准、嗯、 对。 第二 Right 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嗯、 然后呢就是这个 T 要省略， 对对、 嗯、 就是结尾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好，我们来读这个句子。 All right、嗯、 All right, all right.All right, all right. 嗯 ，all right, all right. OK,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行行行行行行，这就是英文的行。OK, 然后我们可以说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我刚说了两次了，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练这两个音节就觉得啊、哦、可以了，可是其实并不可以，因为你一定要就是练到你的语速是 all right, all right 的这个至少一半，不然你还是听不懂。Okay, 这才叫流利，是不是、 嗯、对，你一定要练到那个语速的一半到70%都有可能，都好，嗯，可是你不要就哦这懂了过了 ,OK, 因为你一定要练习，你能说你也能听懂 ,OK, 可是你不说就是听不懂的。 好 呀、 yeah? 要精练好不好同学们 ?You gotta practice.、Yeah. 来老师说有懂能说多快。 嗯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好像说了四次，对。行就是不会特别清楚，可是这个语速就确实就增加了很多。 他为什么能说这么快呀？因为他生活中天天说， 天 都说。 对对，别人跟你说什么任何一个东西你就 alright, alright. 就像你说中文一样、哎、 行对，就是这样的。一样的，所以不用说十分清楚，可是一定要练到这个你的舌头然后嘴唇的动作能跟得上。 好，这样能把这个说对了、嗯、你就了不起了哈。 Yeah, 还挺了不起的。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好，来看下面一句长句子，他说、嗯。 啊，下一个他说的是 It's just that you left the red sock in with all your whites. 仅仅是就是。嗯，你留下了一只啊红色的袜子。 You left a red sock. 啊 ,sock 是我们穿的短袜子。 嗯、 in, 留在那机器里面了。 对 ,with all your whites. With, 就是和什么一起 啊，你所有的白的。 好、嗯、白的这里加了一个复数啊，老师。 对对，这个很常见。嗯，然后其实这只是嗯。这只会在 洗衣的时候 才会用到的，因为白色的衣服必须得分开洗，不然全部就变黄了、绿了， 就会染色 了。对，所以我们就说separate your whites。 好、嗯，来，我们来教大家一个短语的说法哈、 嗯， 专门就是洗衣服用的、 嗯， 把白衣服分开和其他颜色分开，避免染色，叫做 separate your whites。 Separate your whites， 或者也可以说 separate the whites。 Separate the whites， 对，都可以。 这里的 whites 指的是什么？ 白色的衬衫、上衣、T 恤、袜子、裤子，嗯、所有的任何白色的衣服、嗯、你能洗的就叫 whites。 Whites 加上一个 s 以后变成白色衣物了。 Oh yes、啊。 所以 all、yeah. your 叫 separate the whites。 Separate the whites 就是洗衣服的时候